真言第十六章，内心策划在于人，应允却在于上主。对自己的行为，人都自觉无暇，但审查心灵的却是上主。将你的作为委托于上主，这样你的计划必会成功。上主所造的各有其用意，连恶人也有不幸的一日。居心傲慢的，上主必厌恶，这一类的人逃不掉惩罚。借慈善忠诚，可补赎罪过；借敬畏上主，可避免罪恶。世人的行径，若忠悦上主，他必使仇敌再与他和好。收入少而守正义，胜于进款多而行不义。人心里都策划自己的行径，但他的步伐却由上主支配。神明的断语出自君王口，他口下判断必不致差错。天平和秤盘属上主所有，囊中的砝码全由他制定。君王最厌恶的是作恶，因为王位赖正义而立，正义的唇舌为君王所喜悦，说话正直者为君王所爱戴。君王的震怒是死讯的使者，但是智慧人能平息王怒。君王容光焕发，人即可活命。君王的恩泽有如春云时雨。获得智慧胜于获得黄金，获得知识胜于获得白银。正直人的行径远离邪恶，谨守行为的人必确保生命。骄横是灭亡的先声，傲慢是陨落的前导。谦下与贫民共处，胜于与骄傲人分赃。细听劝言的必将受益，信赖上主的真是有福。有慧心的人被称为哲人，温和的口吻更具说服力。未有知识的人，知识是生命的泉源，然而糊涂愚昧却是愚昧人的惩罚。智慧人的心使人的嘴灵巧，使自己的唇舌更具说服力。亲切的言语有如蜂蜜，使心灵愉快，使筋骨舒畅。有些道路看来正直，走到尽头却是死路。工人的胃口催他劳作，工人的口腹迫他工作。无赖之徒图谋邪恶，他的嘴上似有火烧。乖戾的人撒播争端，告密的人离间友情。强横的人诱惑朋友，引他走入不正之途。谁紧闭眼睛是在策划阴谋，谁紧咬口唇，邪恶业已完成。皓首白发是尊荣的冠冕，只在正义的道上方可获得。有涵养的人胜于勇士，克服自己的人胜于克成的人。人仅可在怀中抽签，但决断却在乎上主。